动不动就红线。 咦，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。 系啊，我睇紧郁文踩场啊。 哦。 唉，不过我都担心紧，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。 咁啊唔会，呢、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得睇噶啦。 咁就 very good 啦。 大家可以經 PayPal、PayMe、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。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。付費支持自由發聲，請支持 My Radio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鬱文踢爆》。今天是2022年嘅7月29日，咁啊，七月咧就仲有一日，就八月份啊，眨下眼，所以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嘅。咁我喺美國翻嚟，咁眨下眼都兩個禮拜，啱啱兩個禮拜。我上個禮拜五咧，即係呢度嘅時間，上個禮拜五唔係啦，前一個禮拜五 ，sorry 啊，係7月15日，就呢個係而家就係。7月29日就兩個禮拜，咁有一個禮拜咧就係隔離嘅，即係3+4。咁另外一個禮拜就真係自由啦。咁啊兩個禮拜就翻咗嚟啦。咁我係4月29日離開台灣嘅。咁啊4月29日到而家3個月，所以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一年就去咗1/4啦，已經啊，即係喺外邊嘅時間啊。咁當然喺即係我係已經係成2年幾冇去美國探我個孫啦，同埋啲朋友啦，咁所以喺呢一個台灣疫情爆發之前咧，即係其實已經爆緊嘅啦。嗰陣時已經我走嘅時候已經係開始3-4千嘅啦，跟住就變到慢慢升咁上啦。咁而家嗰個台灣嘅確診人數咧係去到450萬嘅，咁你2200萬人嚟計咧，咁啊基本上咧就4.5個人有1個就中招嘅啦。咁曾幾何時呢一個衛福部部長，即係而家辭咗職要去參選呢個台北市市長嘅陳時中咧，好大聲咁講：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呢？咁啊，唉，所以有時真係啲政治人物真係好垃圾，係嘛？嗰陣時講世界點跟得上台灣，即係話台灣嘅抗疫幾犀利？你睇我哋而家得嗰幾百人確診啫嘛，咁而家係400多萬，以人口比例計咧，就係排喺前，即係全世界排前10名嘅啦，已經係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即係病毒啊冇眼嘅，病毒唔會認你係咪共產黨，係嘛？或者你係民進黨、國民黨，你係紅係黃係綠，唔會認你顏色嘅嗰啲病毒係，係嘛？咁但係呢啲病毒咧就係由大陸，由中國大陸嚟嘅，咁呢個就肯定㗎啦，係嘛？大家都冇異議嘅嚇。咁所以呢2-3年大家係受困於呢一個咁嘅疫情，係嘛？即係人都癲啊！即係我哋簡單啲講，就3個字叫人都癲，係嘛？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嘅。就算你冇確診，確診咁，而家好似而家呢啲全部都係多數都係輕症，咁你咪啊，即係休息10日8日，或者個喉嚨好痛，或者咳差懵嘅，咁就係咁啦。咁我冇確診，我咳咗2個禮拜啊，7月1日咳到7月14日啊，係咪？好辛苦嘅夜晚，哇！起身係咁，即係好，即係基本上係比我唔知嗰啲確診嘅人嘅情況點啦。我嗰2個禮拜肯定係辛苦過嗰啲確診嘅，我覺得係，即係我聽我啲朋友講確診中招嗰啲，佢將佢嗰個即係佢嗰個經驗話俾我聽嘅時候，我覺得我慘過佢，咁都2個禮拜。咁但係呢個仲係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你冇自由，唔可以周圍去，係咪？同埋個經濟基本上周圍都著燈嘅，係咪？你而家淨係睇個通貨膨脹。我回嚟台灣呢2個禮拜，我感受都好強烈嘅。喂，啲嘢平均貴咗20% 到啦。我喺街市買餸又好，即係食碗面又好，係嘛？食個大腸面線咁啊，即係嗰啲台灣嗰啲小食咁啊。喂，35蚊咗變咗45蚊，買過嗰啲潤餅咧，入邊包芽菜啊，包少少肉啊嗰啲咁樣。嗰陣時咧就即係100蚊3個，到而家45蚊1個，有時喂中午買個潤餅，整杯咖啡，係嘛？咁啊 已經是午餐的了，可以夠飽。而家本來$35一個，而家$45一個，咁你話喂食嘢啊、買餸啊，係咪？全部都貴，油啦，係咪？美國最近啲油價起，即係啲人入油喺度鬼殺咁做，幾乎有啲人話：哇，遲早有人將燒油站啊咁，係咪？全世界都係大禍，香港特別大禍添，係咪？香港經過呢、這、一個即係過去呢兩三年啊，你用你唔理你用咩角度嚟睇香港嘅情況，香港係末日嚟㗎，係咪？你睇而家啲股票向呢個20,000+即係探索，樓價開始跌，係咪？經濟就有排撲街 ，OK 係咪？你陳茂波搞階級鬥爭啊！有啲人你離開香港嘅，或者你攞咗強積金走嘅，就唔俾消費券你。啊！我幫政府慳咗6億，咁契弟都有嘅，真係呢啲説話都講得出，係咪？嗰啲人點解走先？係嘛？所以喺呢個末世嘅時候咧，就有啲末世風情話，係嘛？最近有一個即係其實係撈旗下啦，可以咁講啦 ，Will TV 啦一個樂團。12人男子係嘛？其實都唔係後生嘅，有啲30幾歲嘅啦，已經係啊呢12個。咁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啊，好多人比較熟悉嘅就係即係呢個 Anson Low 同埋姜濤啦，係咪紅到不得了係嘛？咁有啲人同我講，如果琴晚嗰個咁嘅大mon跌落嚟砸住嗰個係姜濤或者 Anson Low， 咁啊真係大件事啦！今日大家可能有全部下半期都未定啊，係咪？如喪考比啊，可能係喂呢個係一個末世嚟嘅，係末世先有呢種咁嘅現象嘅。嗱，我對呢班人冇反感嘅，我又唔識係嘛？但係你呢啲人有啲人迷佢迷到癲咗，係嘛？迷到癲咗嘅原因好簡單嘅，就係個末世嚟嘅嘛。呢個係啱唔啱啊？嗱，琴晚喺紅館呢一個鏡仔嘅 mirror 鏡仔嘅呢一個演唱會係嘛？當然啦，一票難求啦，唔使講啦，即係嗰啲四大腿鏈王啊，咩嗰啲歌星都俱往矣啊！咁而家就呢啲人嘅世界啊，咁當然就啊，阿花姐佢經理人就洋洋自得，係嘛？呢、這個老廷輝啊又好 high 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李澤楷就話啊，呢、這個嘢有用係嘛？屌我撈個新聞台搞咗咁耐都冇你咁犀利，搞個 Viu TV 啊，哇整扎咁嘅人出嚟幾威啊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就會話今次呢個罕見嘅意外咧，呢個 Mira 喺紅館演唱會發生呢個罕見致命嘅意外，李澤楷、老廷輝、花姐都有不可推卸嘅責任。如果喺美國發生啲咁喺個演唱會發生呢啲，你係咪賠到你瓜老襯嘅？真係賠死你啊！當然你澤楷大把錢啦，最少賠$1億嘅呢啲，我話俾你啦，係嘛？咁你會唔會你澤楷俾$1億阿毛啊？係咪？呢個舞蹈藝員啦，係嘛？大家睇到個畫面真係好震驚喎！我即係諗下現場睇演唱會嗰啲人，哇！喂，所以而家即係有啲人話，佢哋要做心理輔導啊，可能要去睇心理醫生啊，係咪？當時即係當然啦，嗱，而家如果我哋播嗰段片咧，又俾人黃標嘅，梗係唔播得啦，係咪？有啲人就話呢段片唔好繼續傳啦，費事啲人即係，其實呢個真係我冇意見嘅嚇，我當然有睇過呢段片啦，好多人都睇過呢段片啦。喂，你真係好得人驚喎，大佬。嗱，呢個 mon 咧，即係咁樣砸落嚟咧，係一定即係有機會死人嘅。OK， 雖然佢相對就唔係叫做話好重啦，咁。但是你咁高咁樣砸落嚟，如果砸中一啲要害嘅位置，咪瓜得咯；如果我頭呢度落，咪瓜得咯，係咪啊？咁而家呢位舞蹈藝員都大禍過，係咪啊？嗱，佢冇生命危險，但係而家可能我下半身全部殘廢，呢一生人咧就係咁啦。喂，大佬，人命關天，係咪啊？即係當然，而家有啲人喺度檢討啦，又講工程嘅問題啦，係咪？即係一個舞台嘅台燈聲啊！即係你一定係要即係一早做好曬準備檢查呢啲，全部即係事後孔明啊！啲人講，咪咁呢個係基本動作嚟噶嘛，梗係有問題㗎啦！而家你追究落去係咪？或者所謂檢討，或者跟住而家話要調查，咁你一定係揾到個原因嘅，係咪？ 咁而家喺啲社交平台度有好多講法，眾說紛紜，我就唔會講呢啲嘅。我今日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啊去睇，即係呢一個末世出現呢啲咁嘅末世嘅現象，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即係鏡仔呢班人，令到香港好多年青人如痴如醉，唔係淨係年青人啊，連啲婆乸都係嘅，係咪？我就識得一個喺紐約嘅婆乸，我喺佢個 WhatsApp 度睇到張相，佢就同 Anson Lau 影嘅。喂，我點會同 Anson Lau 影？唔係個 key 落去嘅啫，咁、那、嗰個係大學教授嚟嘅。咁我哋呢種人，我梗係唔會咁啦，係咪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唔係話，因為我哋嘅思想有好多出出路嘅嘛，我大把書可以睇，係咪？我大把嘢可以講，係咪？咁但係香港呢種末世，喂！香港，你話而家住喺香港嘅人，你仲可以有咩理想咧？仲可以有啲咩堅定嘅信仰咧？係咪？去大灣區啊？係咪？中國前途一片光明，係咪？融入呢個國家嘅機遇啊？係咪？你真係唔好講呢啲廢話啦，大佬，係空虛，思想真空，係咪？睇唔到前景，係咪？如果年輕嘅嚟講。咁有呢班人俾佢迷下，咁幾好咧，係咪？所以講句難聽啲，啊，當然佢哋係不自覺咁係做咗維穩工具噶嘛。其實從另一個角度嚟睇，咪做咗維穩工具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嗰個係一個演唱會，係一場表演，係咪？發生呢啲咁嘅意外，係咪？嗰、那個四公尺乘以四公尺嘅。一個即係巨型嘅電視屏幕，係嘛？從高處跌下，咁大家睇到那個畫面好清楚嘅，兩個人即係應該係其中一個受重即係重傷啦，砸落嚟，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啦，係咪？咁主辦單位咧就當晚就即刻話啊，取消即係以下嗰啲即係場次，呢個梗㗎啦，係咪？你冇得唔取消，政府都唔會俾你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度有冇牽涉即係啊啲豆腐渣工程啊？有冇牽涉到貪污啊？係咪貪腐嘅問題啊？違法啊呢啲係嘛？咁你政府又要去即係調查，係咪你主辦單位亦都要承擔個責任？所以你李澤楷行出嚟講嘢，講埋嗰啲嘢咩意思啫？係嘛？咁嗰個我諗唔係佢直接駁麥講嘅，係咪？佢睇翻個內容就係、是。可能是一段新聞稿啦，咁有人幫佢寫啦，就係高度關注今次演唱會嘅意外，並且向傷者以及傷者家屬致深切嘅慰問，希望傷者可以早日康復。公司會承擔傷者醫療費用，咁盡力向佢哋提供協助，並且會嚴肅跟進事故。喂，大佬呢啲咪廢話咧？係咪？喂，如果嗰、那個喂呢、這個好老實講，受傷嘅人佢係可以要求賠償嘅 ，OK， 同埋個家屬。呢、這個賠償肯定是要天文數字的，係嘛？佢係工作嚟嘅，嗰、那個係係嘛？咁邊個賠俾佢咧？咁梗係你個主辦單位啦，咁梗係李澤楷啦，大佬係嘛？所以李澤楷有責任，老廷輝有責任，你揸飛人嚟噶嘛？花姐有責任，你做咩監製啊？你監製喺現場，你有冇監督呢啲嘢啊？有冇監督嗰啲所有呢啲工程？你有冇去監督啊？台燈聲係嘛？唔係淨係第一個台燈聲。台燈聲三樣嘢係嘛 ？Audio video 係嘛？你要 check 噶嘛係咪啊？唔係淨係嗰個節目嘅內容，你做 producer 噶嘛啱唔啱啊？全部有責任係嘛？休息一陣。